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1月31号打电报给穆萨帕基马哈马特，表示祝贺他在非洲联盟第28届首脑会议上被选为联盟委员会主席。电文指出，非洲联盟和地区人民为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大陆问题，为争取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而努力。他这次被选为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是地区国家人民对他的高度信任和期待的表现。电文表示重申，我国要积极发展与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定立场，并祝愿他在加强和发展非洲联盟的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